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顶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左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 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6-858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我们真的可以为自己的命运做主吗？我们真的可以支配我们的生活吗？我们的命运和生活是不是会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在操纵呢？在这样一连串充满着浪漫与传奇色彩的假设当中，一个男人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情况下，窥探到了与他有关的未来和计划。而这也正是美国科幻悬疑影片《命运规划局》所要讲述的故事。这部影片是乔治·诺菲执导的一部科幻悬疑电影，根据菲利普·K·迪克的短篇小说《规划小组》改编，由马特·达蒙、艾米丽·布朗特主演，于2011年3月4日在美国正式公映。影片讲述了一对情侣如何摆脱既定的命运，追求自己的幸福故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影片《命运规划局》的故事。这部影片单从剧情来看，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一些爱情喜剧。这部讲述命运由政府机构控制，而一个政客因为爱情要选择自己命运的故事，其实是著名科幻小说家菲利普·迪克的作品改编。他的小说是畅销的保证，而且数十年来留下了很多经典，比如《银翼杀手》、少数派报告都是出自他的手。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命运规划局》。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天生就适合走上政治舞台的戴维·诺里斯是一名政坛的明日之星，他在信心满满的参选纽约州参议员期间，却因为年轻时一件打架斗殴的事件跌入了低谷。然而正当戴维准备自己的败选演讲时，却意外在酒店的男洗手间里结识了美丽的芭蕾女演员爱丽丝。爱丽丝的出现瞬间激发了戴维的灵感，让他在接下来的演讲中表现卓越，同时他也赢得了下次参加竞选的希望。而且更凑巧的是，戴维在演讲过后的第二天竟然跟爱丽丝乘坐了同一辆公交车。就这样两个人迅速坠入爱河，而戴维也主动跟爱丽丝要了电话号码。 而后戴维来的公司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公司里的人不知道怎么了，像是全被固定住了一样，而且还有一群穿黑西装戴黑帽子的人正在给他的朋友查理做头部扫描。那群人发现戴维以后立刻把他弄晕，等到戴维再次醒来，发现自己已经处在一个类似停车场的密闭空间里。 嘿，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我们是那些保证事情按部就班的人，我叫理查斯。 哦， 这时戴维站起身朝门跑去，结果刚起步就被绊了个跟头。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吗？我会读心术。是的，没错，选个颜色，蓝色，选个数字，17。现在你还想跑吗？ 我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你刚刚看到了你本不应该看到的事物，一定很难受吧？这不是你的错。今天早上你走的人生之路本应该被调整好，你早上穿过公园的时候本应该打翻咖啡，然后上楼换衣服，错过公共汽车，而你会比平时晚了10分钟上班，而那时我们也就离开了。 什么叫我本应该打翻咖啡？ 我们把它称作调整。有些时候当人们打翻他们的咖啡，或者他们的网络中断，或者找不到钥匙，他们都认为是偶然的，有时也确实是这样，但是有些时候是我们做的，帮助人们走上正轨。有时当帮助不管用时，管理层便会授权进行重置，我们会派出干预小组，他们会像对待你的朋友查理那样。 理查森望向了本该完成这项任务的哈利， 改变这些人的思想。顺便说一句，他没事，你不必担心他。现在在我们放你走之前，有些事我需要你能明白。 好的。 很少有人能看到你今天看到的一切，而我们将继续下去，所以要是你泄露了我们，我们就会格式化你的大脑，干预小组会重置你，你的情感记忆，你整个人格会被抹得一干二净，你的朋友家人会认为你疯了，而你的大脑将一片空白。你懂了吗？一个字也不能提。好了，嗯，还有一件事，你今早在公共汽车上遇到一个女人，爱丽丝。 那有什么关系吗？ 你以后再也不能见她。 这之间有什么联系？ 因为那是麻烦。 在她钱包里。 嘿嘿，天哪，嘿，你们怎么回事？上帝啊！ 别这样 啊！不不， 在戴维的喊叫声中， 怎么回事？ 理查森烧掉了戴维钱包中的电话号码，而后戴维被理查森的手下推出停车场的门。而让戴维惊奇的是，那扇门的后面居然是查理的办公室。戴维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这一切，于是他再次打开那扇门退了回去，结果发现停车场早已不见踪影，门里面也只是一间普通的办公室而已。随后查理也莫名其妙地通过了他原本极力反对的戴维太阳能电池板议案，因为这一切都发生得太快，戴维有些难以接受。他试图去回想爱丽丝留下的电话号码，但却被突然出现的哈利阻止了。哈利告知戴维，理查森等人不会放弃干预他和爱丽丝，至于这样做的原因，哈利和理查森也并不清楚，因为他们也只是听候局长和规划书的指示。虽然哈利的话句句属实，但戴维却不愿就此放弃希望。为了再次与爱丽丝相遇，他每天都坐同一班公交车去上班，而且一口气坚持了3年。终于在3年后的一天早上，戴维再次与爱丽丝相遇了。爱丽丝质问戴维电话的事，有苦难言的戴维也只能谎称自己遭到抢劫，丢了钱包。与此同时，理查森也再次派出了干预小组，结果还是没能阻止戴维。夜晚，戴维和爱丽丝漫步在街上，两个人说笑的同时，感情也在不断升温。随后两个人度过了美妙的一夜。但是第二天一早， 爱丽丝却突然接到了她前男友的电话。原来一再与规划书背道而驰的戴维已经惊动了规划局的上层，为了解决他这个麻烦，上层派出了号称大锤的汤普森。艾米丽前男友的出现便是汤普森使出的第一招。当天戴维答应艾丽丝晚上去看他演出，而汤普森却在这时派人强行把戴维带到了停车场。 很沮丧对吗？我是汤普森， 难道人就不能自由发挥吗？ 事实上我们以前试过，当把一个捕猎采集为生的小角色推上罗马帝国的宝座后，我们撒手让他自己尽情发挥，结果是长达500年的黑暗时代，直到最后我们决定重新插手。局长想，也许下次去掉辅助轮之前，应该先教会人如何骑自行车，因此我们又给了人们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科技革命，用600年时间教会人们如何用理智克制冲动。随后1910年我们再次隐退，而仅仅50年，人类又造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萧条、法西斯、大屠杀，而之后的古巴导弹危机几乎把整个地球都推向毁灭。那时我们决定再次插手，以免再发生我们也无力回天的蠢事。不能再任人自由发挥了，但表面上人还是自由的。 我凭什么相信你？我每天都在自己做决定。 你当然能决定用哪个牌子的牙膏，或者午饭喝什么饮料，但人性还不够成熟，不能在大事上做决定。 这么说，是你们处理大事吗？因为据我所知，整个世界还是一团糟。 的确如此，如果我们放手不管，世界就无法复原。 为什么我不能和爱丽丝在一起？之前那个人不知道， 3年前你在沃尔刀夫酒店相遇不是巧合，是我们安排的。我们知道他会激发你的演讲灵感，那次演讲让你免于被世人遗忘，并在一夜之间成为下一届的选举热门。 你是说你们想让我赢得这次选举？ 不仅这一届，还有之后的4届，而且不只是参议院选举。你会有成就，戴维，很大的成就。你10岁时，你父亲为什么带你到参议院旁听？你哥哥因为吸毒过量去世前，为什么让你发誓不重蹈他的覆辙？为什么你这么想成为公众人物？当你不这样时，是无比的空虚。 别说了， 戴维，你可以改变世界，而他会是你的障碍。 你们为什么要管我爱谁？ 不是他的问题，是你和他在一起会对你产生影响。 影响我什么？和他在一起我会做得更好，你也这样说。 偶尔一次爱丽丝的确会管用，但接触多了他会腐蚀你。 别说了， 戴维，总统不能我行我素。 别说了，没用的。 你为什么不能接受？现在事实已经这么明显了，你知道我们的本事，你不能质疑我们的存在。 听着，问题不在于你们，而是我。 你无法逃脱你的命运，戴维。 我只是不想顺从你所说的命运。我了解自己对他的感觉，我有权自己做决定，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选择的。不管怎样，不管发生什么。 现在是6:20，如果你现在去的话还能看到爱丽丝的表演。 看到眼前的门慢慢开启，戴维毫不犹豫地冲了出去。在演出结束之前，戴维终于看到了爱丽丝美妙的舞姿，但同时也看到了台下的汤普森。汤普森警告戴维，如果他执迷不悔，爱丽丝将失去成为全国最著名舞蹈家的机会。戴维不为所动，直到爱丽丝突然在台上摔倒，他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虽然这一次只是轻微的扭伤脚踝，但是戴维知道汤普森接下来还会有动作，于是为了爱丽丝的将来，他只好选择离开。11个月后， 戴维从报纸上看到了爱丽丝要和她前男友结婚的消息，顿时心中又燃起了火焰。而就在这时，哈利也再次主动约见了她。 你为什么要见我？ 汤姆森对你说谎了，说你不能和爱丽丝在一起，是因为他会暴露你的弱点。 那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要干涉我们？ 因为他就是你的一切，戴维。如果你们在一起，你就不需要用掌声和选票来填补你内心的空虚，也不需要梦想有一天入住白宫。这很关键，但不是唯一的原因。 为什么你和他们不一样？ 你爸爸是个很聪明的人，他还能更聪明，也能做到。你哥哥也是，但是规划事与愿违。 那我妈妈呢？ 那不是我，根本与我们无关， 只是巧合。 对不起， 汤姆森没有说谎，他们已经把我看成总统候选人了。我一直在做演讲，而且我的支持率领先16个点。 大家都很喜欢你。 在遇到爱丽丝之前，我只在乎这些，但是现在我甚至都不在意了。我无法停止想她。你知道她在哪儿结婚吗？ 明天早上在法官面前。 她开心吗？ 汤姆森不会让你接近她。今晚不行，明天不行，永远都不行。 哈利，他开心吗？我得试试挽回他的心。你能帮帮我吗？你能帮我接近他吗？ 你在1英里外，他们就能感觉到。 如果我能和你走得一样快呢？教我怎样穿越门。 再过1个小时雨就停了，因为下雨所以他们看不到我们。我们这么做的话得花1个晚上的时间，还需要一个周围都是水的地方，必须顺时针转门把手。 如果朝另一个方向转呢？ 劝你别这么做，只有我们才可以。 就这样，哈利教会了戴维迅速移动的方法，并把自己的帽子也给了他。第二天，戴维趁着雨天迅速地穿梭在城市的各个门之间，并最终在法院的洗手间中见到了爱丽丝。 爱丽丝，不能和他结婚。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怎么看我，但是你不能嫁给他，你不爱他。我知道我很差劲。 我要结婚了，我要结婚了。 不，你不能。 不要碰我。你想干什么？你知道吗？没有人像你那样伤害过我。 对不起，我那样的离开了你，对不起。 哦、David， 你知道什么？你把我抛弃在医院里，你在干什么？ 我知道是我的错，但是我有苦衷。 你一点都不了解我，你也不知道怎么让我幸福。 对不起，我伤害了你。 这时，汤普森的手下冲进洗手间，戴维回手就把他打晕在地。 哦天哪！ 别管他，他和他们是一伙的。 你在干什么？ 听我说。 你都做了什么？ 听我说。 你在做什么？ 别管他了，看着我。我知道你爱我。 说着，戴维把那人手中的命运规划书拿给了爱丽丝。 好吧，这上面说你爱我，我也爱你，但我们不能在一起，因为这本书。但是我知道我们应该在一起。 我们就要结婚了。 因为我能感觉到我爱你，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想和你共度余生，即使时间很短。 因为戴维泄露了规划局的秘密，汤普森立刻调动干预小组，准备对戴维进行1级重置。与此同时，戴维也带着爱丽丝逃离了法院的卫生间。但是对事实还一无所知的爱丽丝根本无法相信眼前的这疯狂的一切，所以在自由女神像下，她停住了奔跑的脚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戴维，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我们为什么要跑？ 对不起， 我们为什么要跑？ 对不起，这些门是属于那些追我们的人。 他们是谁？ 我不知道怎么称呼他们，但是他们想把你从我身边夺走。 为什么？为什么他们要 伤了你的脚，爱丽丝？如果你和我在一起，你一生的努力都将白费。所以我在医院离开了你，我很抱歉，爱丽丝。 我不明白，我不明白， 这不可能是错的，不可能是错的。 为什么他们认为是错的？ 是书，他们的书。如果我能找到写书的人， 我可以单独穿过这扇门，你将不会再见到我或是追我们的人。或者你跟我走，我并不知道对面有什么，但我希望你会在我身边。我第一次见到你时就希望如此。 戴维的话深深打动了爱丽丝，于是两个人手牵手来到了自由女神像下的门前，而后他们逆时针旋转门把手进入了规划局的总部，而汤普森等人也一路追了过去。很快戴维和爱丽丝来到大厦顶部，但局长却并不在那里。 你真的以为你能找到局长，改变自己的命运，自己书写人生吗？这不可能。我告诉过你原因， 我有口信给你。 还没等汤普森说完，哈利突然拿着一个档案袋走了过来。 我知道了。 就算是汤普森也有老板。 哈利，你是局长吗？ 不是，你们都曾经见过他，我是汤，每个人都见过。局长对每个人来说都不同，所以人们很少认得出来他。 这算是一场考验吗？ 也许这些都是考验，对所有人，甚至对于命运规划局的成员也是。戴维，你为了爱丽丝不顾危险，而爱丽丝，当你穿过自由女神像下的门时，你也是在冒险。你们激励了我，看来你们也启发了局长。 上面写的是我吗？ 是的。 他怎么说？ 他说你们的情况严重偏离了规划，所以局长重新写了规划。 新的规划书上，戴维和爱丽丝一直是并肩前行的。 现在该怎么做？ 现在你们可以走楼梯了。大部分人按照我们规划好的人生活着，不敢有一丝更改，但有时也会有你们这种人闯过我们铺设的所有障碍。自由是一件礼物，如果你不知道如何得到，将永远也得不到。我想这才是局长真正的规划。也许有一天，书写规划的人将不再是我们，而是你。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影片《命运规划局》。这部影片是由乔治·诺菲自编自导，他呢曾经创作过《时间机器》《十二罗汉》，而他和本片男主角马特·达蒙的结识则是因为《谍影重重三》。自《谍影重重》之后，马特·达蒙俨然成为了好莱坞的新任票房金童。对于这部影片，马特·达蒙认为这是一部讲述命运和人的自由意志的电影。违抗命运究竟会怎么样呢？故事里给出了一个答案，爱情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其实这部影片在09年就已经制作完成，锁定的本来是2010年的夏季档，但是因为与《盗梦空间》的题材撞车而转战秋季档，但是呢又再次被环球公司改换档期，挪到2011年的3月4号上映了。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音乐，你准备好了吗？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叮当，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